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据说是慎文问历届员借书，结果借去的书里夹杂了一篇文章，正是洛恒所写。穆凤居也没见过那篇文章，只知道直追谏逐客书，是能治国安天下的好议论。洛恒的胸襟手段都在里面得以体现，只是没有署名。慎文向来稳重，细细查访才知道是被人称为幽灵的洛恒所写。他是君子气度，不惧世俗眼光，从此认他为比郦道勇还厉害的大家，深深敬佩。其实穆凤居早就看出来了，洛恒是早就看上了慎文。当初宫中伴读都来找郦道勇，他在旁边冷眼旁观，应该就选中了慎文，一定是想收他为弟子的。严君玉说洛恒是他师父，说什么火焰，但穆凤居看他行事只学了洛恒的气度，没学到真正扎实的学识和手段。而且洛恒毕生所学那样博杂，说是博才百家之长也不为过。穆凤居后来跟着郦道勇都隐约窥见洛恒的学识，十分震惊。严君玉在东宫和洛恒相处那么一段，估计也学了不少。洛恒收严君玉是为了传神，二人意气契合，但他毕生所学总要找一个传人。说起来，穆凤居自己也常来往，但洛恒没看上。他这么些年挑下来，估计只看中了慎文。不然他为什么要故意加一篇文章在慎文借去的书里呢？他向来心思缜密，怎么会犯这种错误？况且教坊司罪人认字读书是死罪，他冒这个风险，就是严君玉说的菩提祖师点化孙大圣是要传学问了。要是这样，那这事儿也不算过分。洛恒是个隐士的脾气，本来规矩就多，史书上拜师比这惨的也有。城门立雪不是旧故事，英雄如张良当年匹桥石旅才得了黄石公的天书，洛恒的学问说一句治世之学也不夸张，他苦心孤诣要传给慎文，这样磨练他的心性也可以理解，但偏偏选在今天。穆凤居等得心焦，眼看着天色更晚，雨又越下越大，遣了小厮过去回来道， 已经是申时了。 穆凤居忍不住叫了声先生。 先生要试炼弟子，怎样都是不过分的，但今日实在特殊，贡院虚实就关门了，误了今天就要等三年。 京中都是慎文为状元郎，慎家更是翘首期盼，但洛恒半年来不管慎文如何尊敬总不松开，偏偏要选在今天传了信进去引慎文出来。穆凤居收到消息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场面，洛恒就是故意选在秋闱进场这一天试慎文的心性。读书人最大的荣耀就在眼前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考验人。果然穆凤居这话一说，利玉就下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高声传话道， 我爹说了，状元郎这话还得状元郎回答您。 慎文今日不去贡院，哪里来的什么状元郎呢？穆凤居心里苦笑，只听见慎文用冻得发抖的声音，神色毅然地念道， 到底几人真得路，不如终日梦为鱼。 这是洛恒今天传给他信上的话，也是可以概括洛恒毕生所学的一句话。他要交给慎文的是可以助人逐鹿天下问鼎中原的学问，但要掌握这学问的人得有巨大的自制力，要褪去所有儒家的功利心，换上道家的骨头。庄周梦蝶，惠子问鱼，一切名利万事皆虚，才有资格继承这样的屠龙记，逼着他在功名和学识之间做选择。 严君玉教毕宏、钟硕他们枪法，说是打仗用的，他说钟老将军也是这样教他的，就像朱雀的剑法是杀人计一样，各有各的用途。技巧都是墨术，最关键是要学会一点神魂精髓，如果实在体会不了，就想象自己是在边疆，万里长风千山大雪，才有横扫千军之势。 世上的事从来文武相通，所以洛恒教他也这样教。洛恒的学问是他在教坊司自己一点点学会的。严君玉笨起来也是真笨，无论如何想不通洛恒为什么不能被萧景琰启用。他天天念叨凌烟阁的传奇，闲了就给碧红他们说书。凌烟阁上十八将如数家珍，只说叶家是凌烟阁上第一名，可惜罗良思卷入陈三金的势力，最终隐去山林，不然这第一名恐怕要换人来做。如今朝堂上论起来，荣恒、小叶相、江南黄信、穆昭然、穆凤居、晋派张文轩，人人都有师承。他也不想想，就算洛恒那些书都是自己悄悄看来的，那他参与权谋的天赋又是哪里来的呢？贺启罗改名换姓，以庆字暗喻贺字，他都猜得到。洛恒连姓氏都没换，他却一叶障目认不出来。当初罗良思隐去山林留下一只血脉，是上了公主的，不好动他。到了高宗继位，等公主一轰，到底找了个理由抄了他的家，罚入教坊司。从此罗字改成洛字，这才有了洛恒后来在东宫那短暂的谋主生涯。如今洛恒要传慎文的学问，是在最艰难最卑贱时成就的学问，最终遁入道家得到大领悟，他就非要慎文看破一切名利，抛去这个状元郎。今日这扇门不等到虚实共愿关门是绝不会开，穆凤居急得头疼也没有办法。他到底是门生心态，还传信给猎场的皇帝陛下。其实天恒帝哪里不知道呢？不然今天为什么带着严君玉去秋狩呢？就是要成全洛恒。雨越下越大，打得长街一片响。穆凤居再等不住，又绕到侧门进了院子，听见洛恒在厅内弹琴，竹帘隔开一个人影。 先生平时最是闲云野鹤，今日为何这样死板？要学先生就得抛开功名，那我学儒是不是还得周游列国才行？ 穆凤居忍不住激洛恒。洛恒懒洋洋道： 这就是你比不上荣浩的地方。 他一句话把穆凤居气得倒仰，又不敢拿他怎么样，正想不管这事转身就走时，却听见厉道勇在帘内低声道： 慎文学问是好，但性格太软，不经一番磨练难成大事。 还是师父疼他，至于故意点破后会不会被洛恒记仇，就是另外一回事。他这么一说，穆凤居才明白，其实慎文的性格也不是软，只是用云兰的话说是重剑无锋，用来镇国是好的，但太稳重了也不是好事。不说乱世，遇上真正的大事，朝局那样激烈，必须要有不死不休的决心来捍卫。慎文骨子里就缺了这么一点狠，是被他家的窘境消磨。穆凤居只好又出去。慎文今日是真下定了决心，冻得发抖，嘴唇都紫了，只是不肯放弃。大雨打在身上，雨水顺着脸往下滑，眼看已经到了酉时。洛恒总算有点心软的迹象，遣了丽玉来问道： 先生问你，寻了学问要去干什么？志向是什么？ 慎文声音发着抖，一点点说道： 为天地立，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 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他念的是横渠四句，北宋大家张载的句子。学儒的人谁不知道呢？穆凤居也一样是为了这个读书的，但谁也没有他这么倔。洛恒用道家引他出来，他偏用儒家打他。穆凤居也为了他这句话悬心，看丽玉神色不善地走进去了，又出来问他： 先生说了，严君玉狗胆包天，给自己写的兵书起名为陈明书，要是收下你，严君玉就成了你的师兄。看你这样子，以后著书立说非叫万世太平书不可。 严君玉这家伙的奇妙处就在于，只要一提他，总让人忍不住露出点情绪来。慎文冻成这样也忍不住笑了，发着抖道： 我知道严君玉不拘小节，朝臣 朝臣不会放过他的，御史时时刻刻盯着。 当初在御书房那笑着给他递过来的一个馒头他一直记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想用一生的时光慢慢来还。利玉把话带进去，洛恒立刻就懂了，儒家专出这种死心眼子，认定的是九头牛也拉不回，赔上自己都要还。当初荣大人那一走，厉介元心痛的一夜没睡着，说是大周文脉都要为之震动。东宫的锦绣丛，金尊玉贵才堆出来这么一个大儒，去了天远地远的西戎。虽然近来大周和西戎形势缓和，有书信往来，但终究是在蛮荒治学，有什么好处？洛恒也是第一遭这样收徒弟，看似平静，实则琴也弹不成了。穆凤居这家伙还一直在嚷，一会儿说慎文嘴唇都紫了，一会儿说他站不稳了，吵得他心绪乱如麻。他皱着眉叫丽玉：“ 丽玉，过来。这雨怎么还不停？ 前有的等啊。慎文身体也不行，据说刚病过一场了。” 丽玉倒也并非穆凤居以为的那样坏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徒弟，临病了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洛恒又问钟鼓。丽玉说已经有证了。其实洛恒知道慎文是已经下定决心抛却功名了。他其实很少试探人，他没有进过正经书房，连个师傅也没有，只听说世上师傅都仁慈，他也没机会进学，更别说科举了。要论学问，他也许不如历届元，要是自己能去考，大概进士还是能弄到一个的。秋闱完了之后就是春闱，春闱之后就是打马御街，刺宴琼林，京中侍女都高楼选婿。穆凤君那家伙得了个状元郎，说是不在意，其实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少年得意，何等风光！花街上雨势正大，就在穆凤君以为慎文这个状元郎真的没机会了的时候，院门开了。丽玉满脸不爽，举着把大伞等在大门口。 师父说了，叫你进去磕头，拜师礼改天再说吧。 穆凤居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慎文倒是明白了的，可惜他张了嘴刚要说话，身形一个踉跄，就这样倒了下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